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0集，联系顾惜池，各方大佬动作。木南只看着秦闪，没说话，宁威却挣开了木南的手，他往前走了两步，有些踉跄。可他还是面不改色地走到了自己的床边，然后微笑着偏头看着秦闪。 你看，我一点事也没有，好好的呢。我这腿呀，本来就是不利索，你也知道的，断不断的其实关系不大。 关系不大？宁家人的性子多傲，秦闪能不知道？他明里暗里为了宁威那双腿费了多少心力，眼看着他的腿一天比一天好，这种时候。秦冉拿起病床上的病历卡，上上下下的又看了一遍，最后抬手放到病床上。他们不说，他就自己查，一家一家的查。没看木南，也没有看宁威，伸手直接拦了一个护士。他一双眼眸血红，但还是压了火气，微微侧头。老家李云医生在哪？护士看着他，看着他那双如同染血的瞳孔，乖戾又深冷，让人对视一眼都有些不寒而栗。 在三楼门诊室，快下班了。 谢谢。秦冉朝他礼貌地点点头，然后伸手取下一直扣在头顶的卫衣帽子，什么也没说，直接朝电梯走去。他走之后，宁威才有些支撑不住地坐倒在了病床上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粒一粒往下滑着。他伸手抓住木南的胳膊，抬头道： 木南，跟上你表姐，别让他知道了我们厂长。 木南把他扶到病床上，把床尾的桌子拉上来，摆好了饭菜，才沉默着跟上了秦闪。三楼门诊处早下班了，李云今天因为还要带实习学员，盯着他们教他们怎么插管，示范了三遍之后，就一边脱自己的白大褂外套，一边往换衣间走去。他今天的工作到这里就没有了，一出门就看到一双素冷的眼睛。 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72床病人的情况。 一分钟后，医院病房里的办公室，李云把宁威的诊断结果拿出来给秦冉看。 来，你看，病人的组织结构损害到已经无法保留，如果不尽快截肢，发生病变会严重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健康。您是病人家属，应该明白，我们做出的每一个截肢决定都非常慎重。 秦冉现在脑子乱，眉宇间的躁郁愈发的明显。诊断结果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，可联系到一起时他就不认识了。 我已经问过了。 木南站在外面，几乎有些平静地开口。秦冉依旧笔直地站着，没有回头。 李医生，我想尽快转到医院。 云城医院最近几个月多了不少从各地转来的知名医生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从各地涌过来的病人，这些事情业界都知道。李云点点头。 可以，不过诊断结果也会是同一个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 他们医院小，病人家属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，他理解。不过这些大病情诊断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因为涉及到截肢还是紧急病情，两个医院交接的速度非常快，李云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快的转院手续。他又重新穿好了白大褂，一边让身边的实习护士去检查病人的状态，一边调动资料，医院那边的救护车就来了。双方经过确认，交接过程不到十分钟。领头的似乎还是一张十分熟悉的脸。等医院的救护车离开，李云忽然想起来刚刚领头的那个人的脸。 可不就是上次在云城做研究报告的医院外科主任吗？李云一边拿着包，一边惊讶地思索着。看木南跟宁威的样子，他原本以为就是一个被工厂坑了的可怜人，现在看来，好像这两个人也不是他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呢。最少，刚刚那个雷厉风行地穿着校服的女生就不太像是普通人。医院，宁威看着换了的医院还有单人间，然后突然涌进来的一群医生，他喉咙哑了一下。专家会诊，他都来不及想秦冉一个高中生究竟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安排这些的。这个时候他挣扎着坐起来。 冉冉，我的腿我自己知道。 宁威张了张嘴。 你是不是去找了林？ 那群专家还在低声讨论着。秦冉低了低头，他伸手脱下自己的校服外套，只留下白色的卫衣，语气挺淡的开口道：没有，我没有找林家。小姨，这件事你不要担心。几个专家讨论了一番，都有些愁眉紧锁的。又有护士进来帮宁威挂上点滴，雷厉风行的几个人把病床又推了出去。 采取样本，病人家属跟过来。 木南这会儿也缓下了心情，只是他也没有想到会突如其来这么一群医生。他看了一眼秦冉，秦冉朝他点点头，放心。他对秦冉出乎意外的相信，尽管眼下这个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但他也没有多问，就跟着宁威的病床出去了。宁威是要去重新做一遍腿部的仔细检查，秦冉没去，他跟着一群专家去了办公室。几个专家就着李云传过来的资料讨论了很久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在各种精密的仪器下的结果出来了，跟李云调过来的差别不是特别大。讨论最好的结果还是截肢。得到这个结果的所有人看向坐在会议桌最远的秦冉。 秦小姐。 他一手搭在桌子上，一手拿着手机，目光盯着放在他手边的病情资料。等等。秦冉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他站起来走向办公室唯一一个拿着电脑图对比的医生。电脑借我一下。这是办公笔记，医生让开了位置。秦冉低头，手指按了一串代码，直接连接了顾西池的私人账号。不到一分钟，那张略显精致的脸出现在电脑屏幕上。他靠在一艘游艇上，风将他的衣服吹得猎猎作响。 我在外面度假呢，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？ 海上风大，顾西池扬了扬声音，然后又怕自己听不到，从兜里摸出一根白色耳机给自己戴上。游艇上有灯，把他的脸映成一片血色。 主任，你能把刚刚说的再跟他说一遍吗？ 秦冉抿了抿唇，他把电脑转了转，偏向办公室里的一群医生。办公室里的医生看着屏幕上那张年轻到过分的脸，十分惊讶。不过，还是秉着医生的职责，将病情还有各项数据报了出来。顾西池听着秦冉的声音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他走到了游艇里面，没有了风声，神情也逐渐严肃起来。 大腿上的血管肯定无法修复了，我最近研究出来的凝血 CE 药，但组织我没法修复。你知道啊，我不是外科医生，主修病毒、传染病、地方病以及人体器官，研究的是细胞病毒细菌学。我只能帮你抑制这个人的细菌扩散，保证他不会病变到需要截肢。但他那只腿依旧会瘫痪，只是没严重到要截肢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顾西池摇头，可听着他的话，在座的几位外科医生忍不住打断了视频里那张几乎有些轻狂的脸。 打扰一下，请问先生，您是谁？ 宁威的腿的状态并不好，新一轮结果出来也是截肢。这个人说他能抑制细菌病变， 细菌一直是医学领域无法控制的难题，因为细菌世界太小，有千变万化，世界还有几百万种他们没有研究出来的细菌菌种，只能统一称为菌落。 我流浪医生，被学校退学了，不太重要的人。 顾西池淡淡开口，想了想又对秦冉开口， 有个人，算了，我明天到。 上次因为秦冉说不用他去看陈淑兰，他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出去旅游了。每年他都会给自己放一次假，出去云游三个月。秦冉挂断了电话。宁薇大部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秦冉没有去病房。他出了办公室的大门之后，就站在走廊里。按照木南跟宁薇的极力隐瞒状态，这件事一定有内情。低头，手微微颤抖着，好半晌，他拨通了前队的私人电话，就响了一声，就被接起了。前队只听到秦冉这头几乎无波无澜的声音：“ 帮我查件事情，最近几天，但凡有工人受伤的塑料厂，一个不漏的，我都要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